锵锵三人行，本来今天请这个马光远老师啊和叶檀老师，我们是要谈谈这个股市，但是临时发生了这个重大的事件，六一儿童节的晚上啊，夜里，昨天夜里，这个老人家出事了。东方之星这个轮船上啊，458名这个包括这个工作人员，包括458人，而且听说这个大多数都是老人，最大的80多，最小的才3岁。 对， 我们现在呢，只能按照不断更新的这个消息啊，现在我们这个录像是6月2号，大概中午的这个时分，咱们看到才救上来10几个人， 对， 是吧？咱们先看看这个一些照片啊。这个东方之星这艘游轮，你看这是底儿朝天呢，整个这个船体倒扣在长江里，说是龙卷风，一个龙卷风上来就把这个船整个的这个翻了个底儿朝天。这就是东方之星这个游轮，说是哎呦，这是救上来的幸存者了，船长和轮机长都给救上来了，就是说大风大雨导致的倾覆事件。但是我也见到有一些网友啊，就怀疑，就说你结论做得这么快，那是不是将来这个结论就经得起检验，经得起调查？因为毕竟现在这个什么事情好像还有很多未知数。 对，所以我感觉呢，就是第一个这个事儿突发以后，而且最近关于老人的事儿真的非常多，是吧？除了这个事儿，还有什么养老院里边的事儿， 着火， 等等。所以我们说看到这个事儿之后，首先呢，这个我们说这个为什么很多都是老人，那么第二个呢，是我看了一下那个当天的那个气象预报，那个气象预报在6点多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气象，说有暴雨，而且是叫50毫米的，这个应该算比较大的。那么因为我是北方人，所以我想在这个50毫米的大雨这种情况下，那么船走，我们当时有没有意识到这有一种风险在，对吧？那么第三个，就是因为中国的龙卷风还是比较少的， 我们真没听说过， 不像美国。你看那个美国，它对这个整个龙卷风，它的那个预警系统啊什么都非常发达。 所以这次真是更新了我一个气象知识，我不知道过去从哪儿听来的，我就是说龙卷风不在中国没有。 很少， 我过去听说的龙卷风，它是在那个美国那边，就西半球那边。 对， 所以这次，而且咱们听说龙卷风是在长江航道上的龙卷风，他们讲啊，就是说这个气象监测资料判断龙卷风，说这种龙卷风百年不遇，而且呢就这么一下。 对， 那你说这不是很奇怪？ 这确实我也觉得挺奇怪的，就是说按理来说像这种事情它都应该有一个章程的啊，当然领导会到现场，然后呢他会调阅当地的气象资料，然后还会这个等到船，你起码要等到船这个他现在河铺在那儿捞上来之后，你去看这个船体怎么样，这个就像法医一样的，他需要进行一个检测啊，对不对？这个船的损害怎么样，然后是当时是怎么操作的，然后你现在就是听这个船长跟轮机长的话，那么船长跟轮机长的话跟这个当时船上的情况要互相印证，要互相吻合，否则的话就相当于单纯的口供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全部都印证了之后，然后你再跟当时的长江上的其他轮船来进行对比，是不是这个龙卷风只在长江上，而且就在那个时候那个点有一股龙卷风，对不对？ 你像那阵 现在对、现在出现情况的就基本上我们这个从报道来看的话就这一个游龙，其他的没有听说，包括周围有没有出现这个损害情况呀、到现在为止好像没有， 没有报道、 好像没有。你看以前我们听到这个龙卷风都是大面积的，一旦雷以后那种杀伤力，那种破坏力跟这个覆盖面都是比较大的。那么前段时间不是我们那个台湾嘛，台湾那个地区也是出现龙卷风，那个破坏力也比较大。现在这个情况我们看到，第一个是就好像对着这个游龙，第二个呢，目前事故的影响也仅限于这个游龙，周边我们没有听到这种情况。那么第三个，当然国务院的这个就是初步的结论，他讲就是大风大雨引发的龙卷风。 对，这是国务院的结论。 这是这个结论。但是前面又讲，我现在看到一个网友 就说，哎，以前你们的这个气象里边可讲的是说这个有暴雨，但是叫二级微风，说不会有风，说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你以前的这个梗差距为什么这么大？当然，我们说对气象的这个东西啊，不能苛求。而且现在我看了一下这个网上的相应资料，说龙卷风啊根本很难预测， 对， 特别像我们这么一个国家，这个而且在长江这个河道里边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不应该苛求说，哎，你有没有预测到？但是我想这个整个信息来讲的话，还是应该大家，你看不断的有专家什么也提出几点疑问、五点疑问、六点疑问啊。 对， 我们 这个先救人，其实接下来肯定就是责任问题。 对， 你知道就是说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无妄之灾？就是你看啊，我原来空难我也学到一个知识，就是说大部分、绝大部分的这个空难啊，都是这个有原因、有责任。或者说可以避免的，但是呢，也有一种很神秘的，比如有人说有一种叫什么风切变，哎，那就是说谁都不能预料，那就是你赶上了，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个风切变，就砰击一下，是不是？ 对， 就你的飞机当场就完蛋。那么是不是也存在这么一种叫龙卷风的东西？你看啊，这个里头其实呢，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在责任上面的这种微妙。比方说，如果现在的新闻爆出来，说这种龙卷风啊百年不遇，就像预测地震一样，我们的气象部门是很难预测的，所以这个就堵住了。有人说，如果有这个风，为什么你还航行？ 哎，没有， 对吧？ 对， 好，哎，这就没责任了。那么再有一个，其实现在我看到说，船长和轮机长当然是活了，但是也被控制起来了。就是说，这个里面还有一个，一旦真的碰到这种异常的气象情况， 怎么办？ 船员、船长的应对措施， 对， 有没有失误之处？他也有一个这个在里面。 对， 所以。其实这个需要专业人士来说，就是您刚才说的风切变也好，龙卷风也好，就有时候你会觉得说，到这个时候了，它到底是怎么样的？但是一般来说啊，需要专业人士，比如说它有一个应对措施的，你几级大雨了，船行速度是多少，或者 能不能停？ 对，能不能 停？ 你有时候要靠边站，你必须要休息一段时间，等到这个风或者雨过去了，然后你才开始开行。然后龙卷风这个事情，我记得就是刚才说的，好像美国那个地方 多一点， 西部特别多 啊，这个风灾。 有一本电影叫做 《龙卷风》， 对，每年都有时候会有。然后你会发现有一本电影叫做《追龙卷风的人》， 对， 记得吧？ 是是是， 就是为什么他会有这本电影？因为龙卷风是可以追的。它会在它那个之前你发现它形成了，然后很大的龙卷风，然后它可以到那个之前它去拍摄这个龙卷风，你还记得吧？所以我们印象里边的龙卷风应该都是说可以推测，大概的可以推测。 这个当然咱们就说这个知识上存在一个严重的一个贫乏，就是你比如说好像是不是有这么一种龙卷风啊， 对， 就是地上突然像《水浒传》说的，地上突然起了一阵旋风，哗一下子。 这个有时候我们见过， 也有， 我们小时候也见过，当然那个比较小了， 对， 是吧？比较小。但是现在这个情况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就是你看中国这个社会，我的感觉现在大家越来越理性，越来越成熟。 对， 而且呢，一旦出现任何一个事件之后，也能经得住质疑。 这个要是一个游轮， 很大， 它碰见一个龙卷风，一下就翻了，那这船可真不安全啊！ 对， 而且周边什么呢？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，周边并没有造成任何伤害。 而且你还不是在海上， 对 是吧？你在长江河道上。 所以这个关键问题就是说，其实我们现在都提出疑问啊，专业的不专业的疑问，然后他必须要经过调查，然后有权威部门及时的发布，起码他有一个态度说，对不起，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质疑说，为什么这个船在几分钟之内就倾覆了这么快，是不是当时造船的时候是94年造的，当时造船的时候钢板用的是什么，什么东西用的是什么。 对，他还有个 我看到说这个就是说这个船的一个这个防风的一个级别，是吧？他说他这个是能靠十级，但龙卷风应该是12级以上，他就讲。 就是这个是个什么公司啊，是个什么什么重庆那边的一个，好像组人呢是上海旅行社 大部分是上海旅行社组织的什么夕阳红旅游团， 对， 所以很多孩子是为了尽孝，对吧？让老人去旅游，碰到这个船呢，我今天看见一个人说，大概是92年开始建造，那个时候这家公司啊，以前是主要搞货运的，说那个时候啊，这个总经理比较高瞻远瞩，看出来要搞客运， 对， 所以一下造出了这个东方系列，东方之星，还有个东方之珠，东方好几艘，在当时算豪华游轮，他们当时看。那么我觉得90年代造的这个所谓豪华游轮，哎，就说因为我觉得咱们调查来调查去，其实都是为了说下一次怎么能避免出 现 这样的事儿。但是如果你告诉我结论就是，如果有一个我们人类无法预测的龙卷风， 对 这个级别的上来，就能把这船弄个底朝天，谁都不需要负责任， 然后聚合了， 对，没辙， 对， 那就我们只能相信这《易经》里讲的世界上存在无妄之灾。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，一旦出现这样的事之后，就是大家的每一个质疑，我都觉得应该是合理的。就是因为每一个人，比如说你的老人如果在上边，那你肯定有很多的疑问，为什么，对吧？大家有很多的问号。所以我觉得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，首先应该就是说我们有这种包容力，能够包容所有的疑问， 而且 第二点，我们有一个能力能够解答这样的疑问。 对，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正好你们两位经济学家在这儿啊，我就想起一个事儿，就是关于这个小概率事件。就是说这个龙卷风说百年无遇，不遇。我那天听一个学者还讲啊，叫有一个现象叫黑天鹅。他说在股市在经济领域里， 黑天鹅， 哎，已经说了多少个千年不遇，他说我这么跟你说，万年不遇的现象，这个概率在我们这一辈子里边都发生了， 对， 所有的千年不遇都发生了。他说这个里面就有一种叫做，这个里边很有意思，就是说黑天鹅现象，这是里边关系到啊数学什么统计学什么博弈论很多相关的一件事儿。他就是说，你比如说啊，如果我们说某个某，这里边关系到一种学术的方法，就是所有的千年不遇万年不遇依据的都叫归纳法，就是在过去一千年里 经验主义 我们发生过一次。他说所谓的黑天鹅现象就是什么，归纳法本质上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， 对， 因为过去一千年里发生过一次绝不等于你明天就 不 会 发 生， 对 吧？他说只有就是说演，就从逻辑上有一种讲法，就比如说是这个所有的人是都会死， 对， 然后第二个条件是苏格拉底是人，所以苏格拉底会死，这就叫演绎法。他说这个方法是科学的，你这是确定的，但是用归纳法导出来的这种什么，包括气象上讲， 对， 千年不遇的什么百年不遇龙卷风，这不就都碰上了？ 这个，您说的是这个是个概率问题，我就这么来打比方吧。我们说啊，这个股市里边，比如说待会儿我们要谈股市，股市的话，就是现在创新高就变得，就是成交量创新高就变得很容易，因为它当它进入一个新的周期之后啊，我们以前说一个股市到这个成交量，比如说2000亿已经到顶了，现在动不动万亿，动不动万亿。对不对啊？所以它创新高就变得特别特别容易。那么，如果它的前提条件变了，我们的百年不遇就会变成一个常态。所以，为什么说一定要理性的分析这个事情？你比如说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？以前没有龙卷风，现在有，是不是因为说当地的地质条件变了？ 甚至三峡。 对， 三峡工程， 对， 有没有改变一些水文条件？ 对，如果它变了的话，那你就会发现到底是漩涡呢，还是风呢？对不对？这个你就必须要查出来，你查出来之后说我们以后， 而且去查一下，就说，哎，这个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，这个长江河道有没有发生过龙卷风，对吧？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是这个东西是说，哎，来了一种大风大浪以后，这个船翻了， 对， 那么是不是龙卷风？就这个认定条件具备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？因为之前的这个气象条件，它这个预报啊，跟现在后面的这个解释。很显然是不一样的， 就是要是出现这么大的惨案啊，你就得研究龙卷风了。你像在美国就多少人研究，它再没有规律，您要研究它，而且至少我就是说啊，它有个预防。你比如说我在香港，我就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咱们内地有什么规定啊。我你看我在香港，我就发现他们对于这个风暴啊，都有一整套，政府有一整套。比如说黑色暴雨警告， 那就是我们都不用上班了， 对， 学校都停课， 对， 然后交通船， 哎，我这个 停止运营， 对， 就是说虽然未必发生龙卷风，但是在大风大雨到什么程度的条件下，应该就不准航行了， 嗯， 对吗？ 我记得那个我这个影响非常深刻，我记得我刚工作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经常去香港， 对， 有个这个香港，然后他们把他们的公司章程拿给我。在这个公司章程里边就规定，哎，说几级大风的时候就不用上学，几级大风不，因为我就哎，我说这个社会，因为当时我很震惊啊，我说一个社会的管理精细化到这种程度， 精细化， 哎，我觉得非常好。 对，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黑天鹅，我老觉得，你看我们俩研究经济，我老觉得很多人讲的黑天鹅就是一种借口，因为你比如说这个金融危机，金融危机真的是黑天鹅吗？真的是？百年不遇，或者说大家预料不到嘛，最后很多人讲还是有理由啊。你比如说你的那种金融衍生品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一定会崩，所以很多黑天鹅事实上它不是黑天鹅，它是白天鹅，也就是说仅仅你没有预防，你老是侥幸，你老是侥幸说，哎，这它砸不到我的手里边啊，它可能有人会愣，但是不会到我手里边，或者说这个事情太小，我们用不着花很大的功夫去预防它。 所以， 但是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我觉得，你看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老人，他这个生活条件不错，他外出旅游，对吧？外出旅游的人越来越多，坐船的、坐车的等等越来越多，那么发生这种事故的概率一定会越来越大。那是不是我们讲说这是一个黑天鹅呢？我觉得用黑天鹅去解释的话，事实上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解脱的一个借口， 就是一个理性精神的问题啊，我觉得是两回事情啊。我们倒不是说现在不是说追责，我觉得中国人缺乏理性精神。我们假设说这些事情，就是说，你如果说是龙卷风，那你也得说经过详实的调查，然后告诉大众是一个科学普及，说你看什么样的情况下，水文条件下，然后气象条件下，这个时候形成了龙卷风，而这个船又无法抵抗这个龙卷风，所以以后我们采取一二三的措施，这样的船我们不会在长江上再航行，然后这样的天气我们会怎么怎么样，有可能形成龙卷风我们会怎么样。如果你没有这种理性精神，你会说的是什么？你会说是这个不可抗了，反正是个龙卷风，下次再蒙着再开呗，就会这样子、啊、 你包括这个施救啊，就是我们说这个河道的这种施救，因为现在我看了这个新闻报道，这个所有的信息，这个信息没有告诉我是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多长时间开始救的，所以可见就是说我们当时就说，如果我们知道说第一时间，那等于河道上我们这个最起码施救的这个体系是比较健全的。 我刚才看新闻，我就是觉得这个，哎呀，让人心里真是，就说在敲那个的扣过来那船舱啊，里面有回应啊。里面人还是活的。 对，现在 所以啊，我在这儿说啊，就是说邮轮事故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。它呢，从泰坦尼克开始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它邮轮不是石油那个轮啊，就是 旅游的那个 邮轮。但是你看，它从2006年到2011年啊，它是2006年发生过一次事故，2009年发生过一次事故，2011年一次事故，2011年俄罗斯又一次事故。你会发现的是什么、啊？ 还有韩国那个， 对，韩国的 沉船、 对，那个是沉船事件。就是它邮轮的话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会发现有特点。就仅从这几次事故里边来看啊，你会发现2009年7月23号，瑞典的两艘邮轮相撞。它一共有这个2000多个人，但是它没有人死亡， 为什么呢？ 这个跟救助啊什么有关系？你会发现，包括这个其他的灾难，发达国家死亡率要低，而发展中国家它往往死亡率比较高。你看这儿这个它的像越南啦、俄罗斯啦这些地方， 就比较多一点， 它会比较多。你看它201人俄罗斯啊，122人遇难。在越南的那次是这个27人，有12人遇难，所以他的死亡率就会很高。 我的感觉是什么？你看，以前我们去这个，我们经常不是有时候去旅游，去国外，你看在他那个什么所谓的一些黄金海岸那个地方，我们也匆匆那玩一玩。哎，你会发现他在比如说在澳大利亚那个地方，不间断的总是有巡逻的。 而且不断的用喇叭告诉你哪个地方很危险。然后呢，当年是我有一个同学就是在那玩，哎，出事以后，第一时间把他给拎回来，被浪卷走了。 嗯， 然后人家第一时间弄回来以后，然后哎，最后我这个同学给救活了。最后身体恢复得很好，那个最后那个澳大利亚那边方面就讲说，第一个你的身体很好，第二个我们的救助机制非常第一时间把你捞回来， 所以 就这两点都决定了什么呢？哎，他最后捡回一条命。所以我们你看，我们去北戴河也好，南戴河也好，去三亚也好，去所有的地方，只有玩的人。那个地方没有人巡逻，我很少见到说我们国内那个沙滩上有人在巡逻，不断的告诉你哪个地方不能去。我们会看到一个厅子在那儿，人家在里边就休息就玩，没有人出来。所以我讲为什么我说这个一个社会的精细化管理非常重要。精细化管理到什么程度我们觉得会很安全，就是把这些所谓的黑天鹅，所谓的所有的人家认为不可能的事件，每天很认真的按照一个日常的事件来对待，这就好了。 是他说这个精细化呀，真是渗透到每一个细节。 对， 其实咱们现在很多时候有点糙了吧唧。 对， 我就觉得你比如说他们就说微信朋友圈有一篇文章就讲说，你认为什么是中国， 嗯， 是吧，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你把北京当中国嘛，你还不能把北京当中国，你也不能把上海当中国。你比如说这位朋友他就是说，他说我心目中的中国就是城乡结合部，他说城乡结合部就是我心中的中国。哎，我就有时候想啊，你不能拿着中国某些个别发达的地方去看，也许都跟国际接轨了，可是 比发达的还发达。 就是你说那个养老院烧死那么多老人的，那个年久失修啊，那个消防啊，那个安全啊，就是哎，就你没有精细化到这个程度。哎，叶檀， 哎，所以我们刚才说啊，就是你到底认不认真，并不是人多你就是认真啊，这是两码事。我一直在说安检，我们地铁有安检，你真的认真安检了吗？然后很多人说，你看美国安检，美国安检真的人不多，机场，他就是那个在美国那个他安检很严，但是让你把皮带解了，鞋子脱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有的人要抽中去 X 光，对吧？他很严，但是他人很少，那就一道关口，然后check in之后就一道关口，然后就上。你如果是廉价航空的话，最后还没有那个人的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就上去了，所以他人不多。但是我们这儿是一道一道一道关口，然后呢人很多，你会发现成本很高，但是它的效率又很低。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？ 就是中国社会， 难道是做给自己看的？ 对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就是我跟很多人讲，我说中国的很多法规都是全球最严格的。 对 啊，那个程度，你比如说你抽烟，对吧？ 对。 但是现在你在北京，你就会日子会非常难过。 对。 因为他讲了，只要上边有屋顶，你就不能抽烟了。 对。 对吧？除非在你家里边。然后呢，我们很多，你比如说国有资产监管法规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有那么多的部门盯着国有资产的，但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很严重的。然后我们去一些相应的一些地方，你看到处都有安检的机构，但是那些人就糊弄一下就完了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安全的堤坝本身是失修的。 对， 现在中国社会是两种情况，第一个是有些地方我们以黑天鹅来解释，以讲百年不遇来解释，说这个事儿我们根本没有防到，以后我们会注意。第二个是我们有这样的法规，我们有这样的安全措施，但是形同虚设，这两种情况都存在。所以你讲的这个城乡结合部真的 是，我想你就讲这个黑天鹅原本是怎么来的呢？哎，这个是我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事儿没有绝对的。我们前些年一方面我们讲常识，但是另一方面呢，你还得反经验主义。你比如说这个黑天鹅的事情，就是原来欧洲人都以为天鹅是白的，因为全他见到的天鹅都是白的。那个时候英国人还没登上澳大利亚，后来他到了澳大利亚才发现，哎呦，还有黑的天鹅。你看，这就是一个你过去以为是怎么样，和一个新出现的你从来没遇到的情况，概率其实是很高的。 而且啊，我是觉得说将来是需要越来越严格，越来越精细啊，起码你底线得守住。你比如说像这个老人院的事情，你要说短路了，就简简单单短路了，然后三十几条命没了， 他得有日常检查呀。 哎， 对吧？ 他不能说出了事儿就要短路。 你得有日常检查，你告诉人家调查结果，你得权威的。然后包括这一次，它是一个游轮。那我们知道，现在中国的退休人员、老年人去坐游轮是特别多的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主导的力量了。坐游轮， 本身是一个好事，对吧？ 然后是海外也好，对不对？游轮越来越多，那你不能说这样子，你现在。多了你出事，出事你要告诉人家，让人家心安，起码我知道哦，你是非常认真的， 我下一次还可以安全的去，对， 我可以安全了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这一次就匆匆忙忙的说，那别人有无数个疑问藏在心里，你说以后怎么弄？我们就一码归一码，排除法，气象怎么样？你的船舶管理怎么样？你的这个是不是到位？然后你现在施救，我们就说施救这一块，你是不是到位？是不是你的工具及时能跟上？你什么多长时间你跟上的？这些东西我们一步步的来，而不是说几天时间，然后群众情绪很稳定就结束了。 而且是法律，你看前两年香港那个海上不也两艘船相撞吗？我看直到今年，直到前一阵儿，这个法院才判下来，就两个船。船长要负什么责任，是有罪还是无罪，打了得有一两年的这个官司啊，这是一个其实应该以法办事， 对， 民事责任的一个过程。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， 到底是不可抗力还是有人为的责任，作为受害者他也可以用法律的武器啊，对吧？